谢主，2019年啊元月份啊已经开始了，对吧？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希望今年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一年啊。我们一开头上个礼拜是这个周牧师给你们每一个人膏抹，所以你们都有新鲜的恩膏在这2019年里面，对不对？我们都是在更新，我们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更新，不是一天比一天老，我们是一天比一天更新，因为我们灵里面是一天比一天更新，对吗？这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就是教会是神国的战士啊。那个 projector 已经太老了，我知道是因为 projector 太老才会这样子。那我不是，我看的时候就看后面的字看不特很清楚。那教会是神国的战士应该是很清楚，如果是一个新的 projector 马上就非常清楚呀。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说到当兵，我知道我们这里大概弟兄们啊多半有参过军，对不对？有的是不是啊都有当过兵吗？都有当过兵吗？有的人可能姐妹们可能没有当过兵哈。说到战士的话，那是一个就是不要命，为着一个目的要得胜，就是不要自己的命，要得胜。那我们做基督，做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奴夫？我们是做一个勇士，是一个战士。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哈。认识神的教会，我这次是最后一篇，就是教会是神国的战士。我最近，我上个12月的时候，我有一次机会，我们跟师母两个人特别到北卡去。我们去北卡主要目的是要参观这个 Billy Graham 的 Library。就是戈培里牧师的这个纪念的这个图书馆，其实就是讲他一生被神使用的这些记录啊，这些记录，这实在是世界上找不到有一个人像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摆上。我就买了他的一本自传，那么厚的自传，我现在已经看到他已经开始到洛杉矶开始办一个会了。那之前我发现。这个他是一个属灵，真是一个属灵的勇士。他从小受过很大的苦难，因为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成长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工作的话，他为了要上大学他没有钱，他本来父母亲是有个农场200多亩的地，养了很多牛，但是出来的牛奶人家买不起牛奶，没有钱买牛奶，所以出来牛奶没办法，没有人要买，因为太贵，太贵了。就是一加仑的牛奶卖5 cents，人家都买不起，非常的便宜，所以他没有办法生活，他就去卖刷子，卖这个刷子，一家一家去卖，他一个礼拜才卖到差不多5块钱，一个礼拜卖到5块钱。他卖了一两个月，他终于有了学会，可以上大学。第一年是这样子的上大学，那时候是相当苦的，在战争时代，尤其是美国在1930几年开始一个大萧条的时候，人们都非常的苦，非常的苦，连电灯都要省，不敢用大的灯泡。我们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很 lucky， 我们的灯是亮得不得了，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可以想一想。但是这位 Billy Graham 他在16岁得救信主之后，他就开始很委身，他18岁开始去读大学，然后我们看见他的一生里面，我可说哇，他是真实是一个神国的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不要命的一个勇士。他从大学到二三年级的时候，神就开始用他传福音，而且他传的福音的很被人家接受。然后他大学一毕业，哇，马上就很多，他几乎一个礼拜要讲差不多10篇的信息，一个礼拜讲10篇信息， 到处在讲，到处在讲。哇，他真是不要命的为神摆上。他要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一直考虑说，他妻子的夫招是要到西藏去做宣教士。啊，那么Billy 的负担是说要传福音，一个是要到西藏宣教士，一个是要到处去传福音，这两个人怎么配合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他们这Billy 很喜欢这个路斯，他看到路斯就好像是天使一样。路斯是从小在中国出生，然后在中国长到初中毕业，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在北韩受教育，在北韩读书，所以他整个东方的思想，那种爱少数民族的这个思想非常强烈，要去西藏。哇，这样子怎么办？后来我在他的故事里面讲到，最后呢，神把他们配合在一起。结婚之后，这个 Billy Graham 差不多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不在家，有的时候一出门3个月、4个月都不在家。这有一次他要生孩子的时候，他的妻子觉得说：“哎呀，我肚子已经开始痛了，好像孩子要出来了。”这 Billy 就说：“啊，没有了，还要再2个礼拜你才会生啊。”他又出去宣教了，然后一出去宣教那天晚上，他的孩子就生出来了。然后他2个礼拜还要才回来看到他的孩子。我说这个人是为神国摆上，不要命，也几乎连家都没办法顾的人，所以跟他结婚是不容易的。所以路士是很伟大，在路士的墓碑里面写着什么？我因为没有跟你们讲过嘛。他的墓碑写着说 Done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他说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建造已经完成了，谢谢你们的忍耐，或者是说谢谢神的忍耐，把他这个人建造完成，现在可以回天家了。他的墓碑是这么写的。那这次我去看的时候，因为 Billy Graham 是2018年2月被主接回去了。他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有一天人家会说 Billy Graham 已经死了，他说 Don't believe that， 你们绝对不要相信说 Billy Graham 死了，不要相信。他说我不死的，我不会死的，你要告诉他们说 Billy Graham 已经搬家了，他已经不再住在地上，他现在是住在天上。 That's the answer， 弟兄姐妹们，有一天你也找不到我，一定要到天上才能找到我。为什么？因为我也要搬家了。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个 eternal address， 我永远的地址已经知道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开心的一个地方，我们已经有永远的地址，而且是耶稣亲自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我们将来去那里住的。所以在地上无论怎么样子的苦，我们都能够忍受下去。所以 Billy Graham 就是这样子，在他少年的时候忍受很多苦，他从小十几岁就开始挤牛奶，一直挤一直挤，这么辛苦的工作的，他吃的东西很简单啊。哇，他后来他大概二十五岁，他就做一个大学的一个副校长，然后人家要他做临时的校长。那个时候他后来他觉得说我的护照是传福音。有一天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以后，他本来说他自己读圣经读的说，我读到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怎么办？他自己就跪下来祷告，他说：“神啊，我对圣经真的是不明白，很多东西我不了解，怎么办？怎么办？”那一天，神就用他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让他有一个极大的信心。那个信心就让他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传这个真道。”主啊，你给我有信心，相信你所讲的话。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信心就来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讲到一定一只手握着圣经，左手永远不放弃握着圣经，右手这样子讲到。我觉得，哎，这个是个 good example， 我也要学习带一本圣经，因为这个是个好的榜样啊。手里面总是要抱着神的话来讲神的道。他说，我讲神的道，我常常引用圣经。不断地引用圣经来讲神的道，所以是很棒很棒。所以我就看见他真的是一个神国的勇士，一直从他高中开始这样子热心爱主，大学开始传福音，一直到了这个 Youth for Christ， 他到世界各国的 Youth for the Christ 里面是讲到每一次都带很多很多人信主，然后开始做一些苦事，他带领很多很多人能信主。感谢神，这个真的一个神国的一个好战士，一直征战到他讲到95岁，然后他100岁被主接起。1918年出生，2018年被主接回家，搬到天上去。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个神国的一个战士。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篇信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哈。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来思考这里讲的几句话啊。这里说我们有一个征战，我们有一个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是要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就说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跟着属灵黑暗的这些权势来征战，所以要站立得住。我们继续读下面啊，下面的，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用公义当着复兴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着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啊。这一段话也是，如果你好好的慢慢的去揣摩里面真正的意思的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啊。我们来开始来思考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些哈。他说我们在这场战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仗，如果战士不打仗，那就不是战士。那战士是预备要打仗的，那打仗一定要有兵器，打仗一定要勇敢，打仗一定要有信心，打仗一定要有规律，打仗一定要作战的这些原则。在这里我们来学习，我们基督徒既然是一个天神国的一个战士，那么我们这一场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这个征战的对象不是地上的人，是空中的这些掌权者、恶魔、邪灵、恶鬼的征战。所以这个征战不是你自己亲自跟他们刀跟刀、枪跟枪在打的，绝对不是，是你在地上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祷告，那么天使在天上就开始在征战。你的得胜是在乎你怎么祷告，就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在地上21天的祷告，天上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征战，神就差派天使长跟撒旦在那里征战，这跟这个波斯的就那个邪灵在那里征战。所以不是但以理跑到天上去跟他们征战，但以理就是祷告祷告，在你服役主，然后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清洁的、一个公义的这个整个的人格在表现的时候，天上的天使，神就差派天使在那里征战。所以征战是恶魔 跟天使在征战，但是这个征战的得胜是在乎圣徒们在地上祷告，而神的决定，神的决定，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征战。所以说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要做刚强的战士，刚强战士。所以我们这里想到的依靠是什么？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大能。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一个征战，最主要是要把那一些被撒旦掳去的人，要把他们夺回来，是一种抢夺灵魂的一个征战。最主要就把今天受迷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这些外邦人，还有很多被魔鬼所掳去的这些，甚至基督当中被掳去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样子把他们掳回来。所以这场征战是争夺灵魂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圣灵的大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大能力，我们害怕，我们不是一个刚强的人，很多危险的地方你不敢去，你不敢去传福音，你碰到一些人被魔鬼掳去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是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还有要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夺回失丧的人权。就像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一开始降临在教会的时候，那从那120个人开始，他们得罪了圣灵的能力，于是他们就开始照着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就必得这能力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意思就是说，你就没去征战，用你们的生命去征战，把许多还不认识神的人，把他们夺回到神的家里。那这一场圣灵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需要圣灵的大能，所以说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个时代做传福音比我们现在是更危险，是更难，因为随时都会丧命。因为罗马政权，你想想看，那时候罗马整个欧亚都是他们的天下，一个皇帝发一个命令，这可以把千万人都把他杀掉，那个权力是那么大，而且他把自己的这个凯撒的神像在每一个城里面设立在那里，叫人们一定要拜这个罗马皇帝，把他当神拜。那基督徒不肯拜，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偷偷的去传福音，要勇敢的去传福音，对不对？要带着神迹奇事去传福音。连犹太教都是极力的在反对使徒们的传福音，连大祭司都反对使徒们传福音，再加上罗马帝国的反对，你想那时候传福音比现在比起来，那是艰难的多了。但是感谢神，他们依着圣灵的大能，带着神迹奇事去，使人们的心就归向神。所以就在那大艰难中，反而信主的人是成千上万，一直到这个第三世纪的时候，殉道者真是到处都是，但是教会也是兴旺的不得了。在越艰难的环境里面，神就越发的做工。还有我们也看见他们传福音是领受圣灵恩膏的大能，他们是不怕自己的性命，为以殉道者的精神在那里勇敢的向仇敌的阵营里面把这些灵魂把他们夺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在上上礼拜一个礼拜三晚上，我们去一个家庭里面去看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父母亲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年轻人已经被撒旦掳去了，他从小在家里逐学着信主，一直到初中都信主，到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不好的朋友。因为他有一个天分，他的天分就很喜欢打鼓，很喜欢弹吉他，但是弹的那种热门的吉他，慢慢就教了很多弹热门吉他的这种人，然后他们就开始教他弹这些魔鬼的音乐，然后就参加夜总会里面去表演，是吧？这样种东西，然后慢慢他就整个说，我放弃信仰，我不要信耶稣了。那父母亲都很爱主，对这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父母亲几个月前移民到美国来，这个儿子跟他来了几天，说我不要美国，我要回家，他自己回去台湾。然后他开始 身体里面觉得一直心脏很痛，心脏很痛，然后就一直怕死，一直怕死，然后这个家里不搞得一塌糊涂。那这一次过年，这一次圣诞节，他们来这里有三个礼拜的时间，这个儿子回来叫我去看他的儿子。我们一到他的家里去，我看这个人头发那么长，整个前面后面，然后把前面的头发把整个眼睛盖起来，整个脸就是黑黑的头发。一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一看见我们来，很生气，拿着那个电吉他，那个很重的电吉他，啪，干干干干，就自己跑到这个他家在 apartment 的走廊里面坐在那里弹他的吉他，然后跟他的父母亲在那里谈论的时候，他偷偷的也听见我们在谈什么，啊，他有听见，他很聪明的孩子，他就听。听我在谈什么？我在跟他爸爸说，我说像你这个孩子，你要为你这个儿子祷告啊，你一定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这以弗所书这里说，我们的仇敌，他说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儿子，是你儿子背后的那个邪灵的作为，所以你必须要在圣灵里面祷告，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你才能把你这个儿子夺回来。哦，我们就是跟他讲了以后，他父亲就很接受，他就说：“那我也要被圣灵充满。”他说：“牧师，可以不可以找一个时间？”我说：“我本来有约有一个地方要到我家里帮助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结果那一批人他们现在不敢要，还有一点害怕。有一批姐妹们，他说不知道怎么样子，他们现在不要。”我说不要，没关系，我不会勉强。我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反而糟蹋了这个珍珠，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神宝贵的东西呢，我就要把给那个渴慕的人。所以弟兄说我渴慕，我说好，你渴慕你单独来，我就约他。后来我为这个弟兄给他们帮助，给他祷告，他就开始领受圣灵的洗，他开始说方言，开始能够在灵里面开始可以祷告了。然后这礼拜五就是前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他父母亲也来聚会，他的儿子忽然间打一个电话说他想来见我，他说我想来见赖牧师啊，大家就有点吓，哎，怎么他忽然间我说要来见我啊，我说好，叫他来。然后他爸爸回去把他载到教会里面来，我一看见他头发还是这样盖着的，在那里。我开始跟他讲几句话，我跟他等于是做好朋友。慢慢，他大概知道，啊，我在他父亲面前，大概他父亲开始有一些很奇怪的改变，所以他儿子发现他父亲真的不一样，所以他就愿意来见我。感谢神，那一天晚上来的时候，他后来把这个两个头发搬开来，看到他眼睛，然后开始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他说我身体不好。我说你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相信神可以医治你。我说你要神的这个医治吗？他当然要啊，他的要。后来我们就是有一番的交通哈，交通以后为他祷告，感谢神，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这个弟兄那这个礼拜五晚上他真的得释放，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开始笑着，然后来到我们弟兄姐妹聚会当中里面，弟兄姐妹都可以跟他交谈了。哇，平时我们要跟他讲话根本他就不理你了，他把我们基督徒当敌人了，他说我把圣经烧掉，我把十字架抱着来羞辱这个十字架，我是这样子反对基督啊。从小进前到了高中变成那么造反了，所以你看一个人接触邪灵的时候，邪灵真的会把人掳去，那么属灵的征战就是把这样子的人再掳回来，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真的是要靠圣灵的大能。我起先看到这个样子，我说实在我还是怕怕的，因为我怕他拿那个电击，他很重的，他一拿把我的头一甩，我的脖子可能就是甩断了。那真的，如果他是封起来的话，他 他那个电吉他很重的，一拿起来啪一耍，那怎么办？所以我心里面是怕怕的，但是我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来见我，他来见我，那感谢主啊！不是我去见他，是要他来见我，是机会来了，所以我也是勇敢的去，一点没有害怕，感谢主。那一天真的，他的心被夺回来，啊，被夺回来，啊，然后我拿一点钱给他，我说你今天晚上礼拜天晚上他回台湾了。他父母亲还是住在美国，他自己不喜欢美国，他回去台湾。我说你回去台湾，再不要去参加那个 ban 了，那个 ban 是把你撒旦把你掳去了，你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到教会里面去。我拿一点钱给他，他还很客气说：“牧师不要了，牧师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哪去？这是我要祝福你的。”啊，他就我看见他整个人就一下改变。他本来以为基督徒啊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就是怎么样子，但是后来我觉得他对基督徒开始有个很大的好感，所以开始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谈话，这是属灵征战一部分啊，一小部分啊。我们也还要讲这个故事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的哈，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恩膏的大能，这个历世历代的使徒们的征战，门徒们的征战，教会的这个扩张，都是靠着许多不怕死的神国的战士，把这世界变成一个基督，很多的人群变成一个基督化、基督徒的一个世界哈，这是一个圣灵奇妙的一个工作。好，那么现在下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真正的属灵的仇敌是谁，我们要认识哈。认清我们属灵真正的仇敌，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见的人，绝对不是人，所以我们不要去抵挡人，但是是人背后影响这个人的仇敌，所以我们要夺一个灵魂，就是要为这个人祷告，让他能够苏醒过来，让那些辖制他的这个仇敌被我们击退了，那这个人就苏醒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人来征战，是跟他背后控制他的邪灵恶鬼来征战，这一点我们要明白。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征战。这个执政的、掌权的不是地上的政府，不是地上的政权，这是指那个灵界里面执政的，在天使当中有一批人叫做执政的，就是有权柄的天，有邪灵的一个头。然后还有他们邪灵当中还有掌权的，在善良的天使里面也是有执政的、掌权的，有分别啊。这个是 Annie 西斯的，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天使有分成很多的 level， 有的是执政的，就是说他是掌管一个国家；有的是掌权的，是掌管一个地区的。所以，譬如说掌管这个国家的有一个大的一个执政的，然后底下有分成掌管以加州的，也有掌权的，掌管还有更小的。更小就是城市的这些邪灵，每一个城市都有 level， 他们在掌管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是跟这些恶魔在征战，所以你不能用你的身体去跟他们打，这绝对你是打不过他们的，所以我们是怎么打？我们是透过祷告，神差天使跟他们打，这个征战就在乎你怎么祷告，天上就发生怎么样子的征战。你的祷告迫切，你的祷告有能力，只要天上发一个命令，差一个有能的天使，这些恶魔就被打败，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是这样子的，还有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的征战就是灵界的一个征战，所以不是用我们的肉体，但是是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到底跟主耶稣有多接近？你的生活像主耶稣像了百分之多少？ 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在圣灵里面，那么你的行为是正直的，那这一切就是你，等一下我们讲，这些就是你主要的一个兵器。啊，有些人 教导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教导不正确的一个教导，就 叫人家、等一下 我再讲、现在先认清我们真正的仇敌。圣经告诉我们，下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是如同合教的狮子，意思就是说 他是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狮子一直在合教，他你看，如果你去看那个狮子在找要吃要攻击一个牛的时候，他已经是找那个小牛，比找他可以攻击的，然后他就先追赶，然后追赶一些跑到最后的那一个，他就把他抓起来。我们看见这个狮子是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刚强壮胆，我们有圣灵的恩膏，仇敌他不敢碰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吞吃不了你。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护卫的天使，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护卫的天使。有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师母常常喜欢跟我一起出门，那我也很喜欢带着他出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师母身边的那个天使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要不然他现在是活不了的，就是因为太有力量了。所以我带着他走呢，我们两个人的天使加起来力量就很大，对不对？他的力量很 powerful， 那我的天使也有力量，两个天使征战，那总比我一个人出门好。我一个人出门只有带一个天使出门，我们两个人出门两个天使，所以我们出门就很安全，不是吗？对吧？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的，所以你最好是所以耶稣为什么传福音叫两个两个出去，彼此可以帮助啊，彼此可以鼓励，那又加上天使的数目也增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所以这里说，他们如同合教的狮子，他只是叫要找那些害怕的，就走不动的，走到最后的留下来不走的，就被他吃掉了。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跑的时候要跑得快，仇敌追不上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站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碰到仇敌的时候，你们要站住了，你们不要害怕，然后你就能够抵挡他，你就能够来攻击他啊！这个好，这场战争真正的成败是决定在天上，不是决定在地上。这个人的灵魂会不会得救，是决定在他背后那瞎子他的那个邪灵的恶。那个势力被拆毁掉，那这个人心就柔软了，你跟他传福音他就很容易接受了。这个征战。所以说他接下来就说，所以你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啊。对于这一点方面呢，我听见有一些神学的教导，还有一些教会的一些教导，然后告诉弟兄姐妹，我在台湾的时候，台北有一个有一个 group 啊，我去，他每一次祷告完的时候都要读这段圣经啊，我用这个用这个真理当着腰当着带子束腰，用公义当着父亲去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鞋子穿在脚上，我拿着信德当着藤牌，然后就把这一段念完了。好了，军装穿好了，我就觉得很好笑。这是一个骗小朋友的一个讲道，才是这么骗小朋友。圣经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属灵的征战穿戴全副的军装，不是这样子穿法。他们怎么穿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你的装备，你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子的生命，你才有这个全副的军装。第一个，要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不是说你讲了哦，我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你就有真理当着束腰。因为军队最主要的军，我们一当兵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子绑腰带，腰带要绑在那个班长的手，不能从你的皮带插进去，那就表示你的腰带已经绑紧了，就是绑得很紧，腰手伸不进去了。那这样你的腰就有力量，因为腰是我们人的一个中心点， 你这个地方强壮，你就是有力量。那当兵的就是很注重你的腰带，而且腰带有的时候要宽一点。你像那些打什么拳术的那个腰带就是很厚的，把你这个绑紧一点。所以要真理当着带子束腰，这是什么意思？不是用口讲。这个真理其实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真理是指圣经，错了。这个圣经是他在最后里面有讲到这个属灵的兵器就是神活泼的道。这里的真理不真理是中文翻译翻错了。应该这里的真理是 truth， 它真正的意思就是真实，就或者是说翻成 truthfulness， 就说真实。要你这个人要口里面要讲真话，没有谎言。而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战士，你要保守你的口没有谎言，你每一次说话要说真话，让做一个真实的人，你不会欺骗别人，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圣经里面箴言说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骗食。而且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行，要个人要跟邻舍说诚实话，我们在城门口要按着真实来判断，我们的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而且我们跟我，你知道撒旦就是说谎的，所有一切说谎就是撒旦的子孙，撒旦的这个儿女。所以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在我们的嘴唇里面我们变成一个常常说谎或者是说你会说谎的人。那你这个人你就是没有力量，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的，因为你口常常说谎话。所以你跟仇敌你怎么打仗？仇敌知道你这个人根本就没力量，你在说谎，你怎么有力量？因为神不跟说谎的人同在，说谎的份是最后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不能进城门的就是说谎话的。说谎话是一个很大的事在神的里面，因为生死是在我们的舌头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保守自己，让我们的嘴唇里面说真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多说，若多说就是出于那恶种，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所以第一个我们属灵的兵器要学习，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从此以后我讲真话。但是这个要勇敢，这个兵器是很重要的，这让你有力量。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师母也是一样，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就是讲诚实话。比如说师母爸爸问他说你今天去哪里，他说我去教会。好，跪下来，为什么去教会？就打他。那他也可以很容易骗他，说我去逛街，那就没事，对不对？但是他是说真话，你问我去哪里，我就告诉你我去教会，说真话，那就跪下就打，就受苦，受苦就对他有益处了，让他信心更加坚定，表示是为主而受苦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姐妹们。所以说真话就是基督徒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的第一个军装，你要开始舌头吐真言。如果你不愿意讲的，你就闭口不说，你就好了，不要说假话，你就说我不说，就是这样子。好，第二个，这个啊，用公义当着复兴镜遮胸，意思就是说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做的 righteousness， 就是神看是对的，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就神认为是对的事你做了，你每一次行事为人都是按着神的要求来做，做 rising 的话，那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你就有一个复兴镜在你的，你做你的胸，你就有两样兵器了。这里已经束好腰了，然后再加上你有这个兵器，因为你的生活里面你是很公义的，你不会说骗，说就是啊，这个人给我送一点钱啊，我就说马马虎虎 OK 啦，批准啦，这个没问题啦。那个人没有送钱啊，就刁难一下啦，再刁难第二下，再刁难，刁到他的钱来了就 OK 了。 我们不是吗？在东方很多做官的，做县长、做镇长的，批准一些文件，风暴还没有来，对不起。我们知道以前在台湾有一些很多警察，一到餐馆去检查的时候，帽子一脱放在桌子上，检查一下你的地方，逛一逛，然后逛到这里，帽子一看没有东西，再继续检查，然后看到啊有东西 ，OK 通过了，为什么？钱送到了嘛，在帽子底下看到钱了嘛，就 OK 了。那这就是不公义，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我们不能贪污，我们不能贪心，因为圣经说贪财就是跟拜偶像是同样的罪。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贪一点钱无所谓，但是在神来看是很 serious 的一个毛病。当你有贪心的时候，仇敌知道你这个人有贪心，我可以对付你。为什么？因为你有罪嘛。你的罪就是一个给魔鬼留一个地步，他可以攻击你。所以你在形式上公义，所以你第二件你的这个胸牌预备好了。第三件的第三件的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鞋子穿在脚上。那你这一个人，你是常常传平安的福音，你传到那里哪个地方就有平安，你传到哪里哪个地方就有和睦。我们成为一个和睦的使者，使人家和睦，让人跟神和睦，让人跟人和睦。我们不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产生矛盾的人，我们是制造和平的人。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把神的这种和平的信息带到哪里的话呢，仇敌看见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他看见哇，这个人他的脚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然后第四个兵器是用信德，信德在英文中文翻译也是翻错了，应该是翻信心，信心，用信心当着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是你拿在手上的，这个复兴镜是穿在你的胸甲上面的。那个鞋子我们知道，这个当兵的这个鞋子是很重要的。鞋子哈，不能像以前早期的这个草鞋、布鞋，那是打不赢战。你看美国的军队的这个鞋子是很坚固的，就是它到铁钉啊，它到什么都插不进去的。我们的铁子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怕人家用铁钉来扎我们，我们照样踏过去的。我们这个鞋子是很硬的，那个鞋子就是平安的福音。你把平安带给人，人家都会欢迎的。你不是去制造事端的，你是传和平的福音的。然后你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手里面拿着的盾牌，这个藤，这个盾牌，这个盾牌就灭尽仇敌打过来的，我们用信心去抵挡它。我们每一次就宣告耶稣所讲的话，信心的话，我们宣告住了，仇敌就没有办法来对付我们。在第五个兵器，戴上救恩的头盔，啊，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这里是在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八节说，要把救恩的盼望当着头盔戴上，所以是跟相呼应的。所以这个救恩的盼望，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得救的盼望的，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是一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永远记住的。我就是为主殉道，我也知道我的灵魂不会丧失，我会到天上去见我的主的。你有这个救恩的把握，这个救恩的盼望当着你天天在你的头脑里面日夜所思想的，就是救恩的头盔戴上，就是你相信这个，你坚持的相信，我相信耶稣，他不会让我失望，我只要信他到底，我一定有荣耀的冠冕在等着我，我就是死我也不怕。其实死哈，我们基督徒不要太想说我一定要在地上活200岁，千万不要这么想，在地上长久活着，在地上不会长久活着。这个旧的地球人没有办法长久活着，我们有一天一定要离开，所以我们要很快乐的预备，当我们要见主的时候，真的是欢喜快乐的预备。我们从前有一个牧师，我很敬佩他，他是我们从前在九五年九六年，我常常会请他来我们教会分享。 他是神召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秘书长啊，这个等于是会长下面的，他第二个啊，他就要死以前，他就吩咐他的妻子，他说在我的葬礼安息礼拜啊，你不要说，你不要大家穿黑衣服来，挂黑领带，那是很 sad 很忧伤的一个聚会，请大家穿华华丽丽的衣服来庆贺我的一生。所以他太太自己那一天他发出一个通告，告诉所有来参加他的这个庆贺他的人生，这个叫 celebration of my husband's life， 这不是 sad， 不是来替我的丈夫来挂吊丧啊，来哀哭来流眼泪，不是，是来庆贺我的丈夫一生爱主服侍主。他说他告诉大家，请你们一定要穿花花的衣服。他太太那一天穿得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欢欢喜喜跟前面跟大家握手，很高兴。为什么？因为 celebrate 我的丈夫现在已经到天上去了，他搬到天上去更好的地方了，他没有损失，他没有死。所以 Billy Graham 说 ，Don't believe that Billy Graham is dead. Never believe that. Billy Graham will never die. I just move my address.哈利路亚，这是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信心，你就不怕死了。死有什么可怕？死就是搬个家，而且搬到一个永远荣耀的家。哈利路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信心，下面这哈，啊，就这个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是很重要的。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因为很多属灵的征战是发生在我们头脑里面的征战，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不对了，要把它改变过来。这个你的想法，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这里就讲这个就是叫做神的道了。这个第一个真理是叫做真实，第一个真理不是讲神的道，那当腰带不是讲神的道，当腰带是讲我们要说诚实话。那这里拿着圣灵的宝剑已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神的道，这个才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的一个宝剑，真理的一个宝剑，这很重要。这是其他的都是防御性的，保护你自己的兵器。那这个真理的真拿着圣灵的宝剑，这是攻击性的。你要攻击的话，就是要用神的道，要用神的道。你看 Billy Graham 他每一次，为什么他每一次传讲都要拿着圣经？因为他传讲就是神的道。他在那里宣讲神的道，神就跟他同工，圣灵就跟他同工，人就因为神的道就悔改了，就接受主了，就相信了神的话。因为他不是乱讲，他每一次讲的话都是有根据，都是根据圣经的话。但是他说他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他就是专门讲福音的信息，他不是一个讲这个什么其他方面的真理。他神给他的托付就是 evangelist。我就是传道的，我就是传主的道，让你们得救信耶稣，这是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一辈子就是传同样的信息，很简单的信息，你听他的信息并不难，就是告诉你们，你们是罪人，但是神爱你们，为你们死，然后为你们复活，为你们升天，为你们再来，你相信他就有永生，就这么简单。他的信息就是很简单，但是他抓住就是讲神的道。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从耶稣的口中到最后是要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这里的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指从基督口中所出来的气，要灭绝。圣经说那时主要用他口中的杖击打世界，用他两刃的利剑来杀戮恶人。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把他灭绝掉。所以气就是主耶稣所讲出来的话。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读到每一次主耶稣所讲出来的话，那个就是两刃的利剑。所以你要使用耶稣所讲的话，他每一次，特别是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些话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圣经是有红字，是耶稣讲的话，新约圣经用红字的，你特别要把它记起来。你讲那个话，就是你在那里，好像用两把的两刃的利剑， 那个就能够让人扎心，扎心马上就醒悟过来，就悔改，就接受主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有一个题目是叫做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很多人讲这篇信息，但是我没有去看他们所讲信息是怎么讲，但是我听了 David Parson 讲这 Pray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祷告，他就是引用这里以弗所书的这一节圣经当作他的一个骨干，要随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有神的剑，神的刀，但是也不能随便砍，我们不能乱用神的道，我们要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然后神才会指引你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哪一个现在是可以收割的，把它收割起来。有的人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浪费时间跟他磨。有一些人是很消耗你的时间的，一天到晚同样的问题跟你磨来磨去，磨来磨去，那你若是花时间跟他磨，你的时间就被他消耗掉，这是仇敌的诡计。有些人他不愿意信主，你不要拜托他，请求他来信主。主耶稣讲他的道，天国的道就是这样，要的人就来，凡是愿意的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喝，不愿意的我不求你。耶稣不求人家相信他，你愿意的人来跟随他，他不会说哦，千万不要离开我啊！当耶稣讲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在门徒们当中就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这话甚难，谁能够听从呢？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他知道主有生命之道，他跟随耶稣，这就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我们随时多方祷告，知道这些人这个橘子已经可以吃了，把它摘下来，这果子可以收了，这个已经熟了，可以摘下来。有的人时间没有到，你就让他成熟一点，再一讲他就明白了，他就愿意心柔软就相信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比较有效的来做神的工作。好，我们第四点，魔鬼最怕什么？邪灵恶鬼最惧怕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魔鬼不怕耶稣的宝血，你知道吗？我们跟属灵征战不是用主的宝血，主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神称为我们为义的时候，那撒旦就没有办法控告我们。当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们，神称我们为义的人，仇敌没办法控告，撒旦就没有权柄来攻击我们。所以这个是保险对我们的保护，对圣徒们是我们靠主的保险的保护。但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你不是用耶稣的血。我听见有些传道人说耶稣的保险杀在你身上，这是错的。这个跟魔鬼征战的兵，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看圣经里面所有赶鬼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鬼就出去了，不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是奉耶稣的名。但是你这个人跟耶稣一定要有连在一起的关系，当你的生命跟主是连接在一起，你奉主的名等于是主耶稣跟着你一起去征战，那仇敌一定是被打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啊。所以邪恶魔鬼恶灵惧怕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当神的名在我们生命中被神高举，当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尊耶稣为主，这样子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三章里面，这里彼得说，三章三节，彼得看到那一个生来的瘸腿的，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彼得所有的，他的所有就是耶稣的名。我们因信所以这个人就起来走着跳着就赞美神了。到了 十六节彼得在解释的时候，彼得解释说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好起来的，怎么样子生来瘸腿的怎么会好起来的时候，彼得就说了，他说我们因为信他的名，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所以这个人从瘸腿会起来行走，是因为认识，是因为信他的名，信耶稣这个名。所以一个人听见耶稣马上就 respect 耶稣，就相信耶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我们 要传的就是传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那么因着证明，那么病邪灵就要离开了。在接下来的一个经文，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所以因为耶稣谦卑离开天上来到地上，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他就谦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魔鬼最怕就是耶稣的名字在我们生命中被高举起来，他也看见这个人跟耶稣是连在一起的，你讲的话有圣灵的能力和权柄。圣经说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就是魔鬼这些，因耶稣的名马上就屈膝，马上他就听从就走了。所以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这里说，信的人一定会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以我的名赶鬼，鬼就是最怕耶稣的名。耶稣说不是靠着我的血 赶鬼，是奉我的名赶鬼，所以赶鬼是靠着耶稣的名。好，再下来，那在下面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这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下面的经文是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啊，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启示录这里讲到说，我们胜过撒旦仇敌，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便不是说用血来击败这个魔鬼，是因为耶稣透过死来战胜仇敌，然后他的血来遮盖我们。就像罗马书八章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因为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被神称义了，仇敌就不能控告我们，就不能够 来刁难我们了。而且我们呢，是虽然甚至愿意为主而死，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怕死的一个基督徒，为这福音的缘故。好，我们在大概是最后我们基督徒最后的一个就因着圣徒们的赞美跟敬拜，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神就可以掌管我们作为整个的环境。就好像这个保罗跟希拉被抓到监牢里面去，手脚都是被铐住，在那种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怎么办，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半夜唱诗赞美神，唱到神都开心得不得了。你知道吗，监牢的门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就打开了，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太奇妙了。因着这些受苦的圣徒们在监牢里面并没有在那里埋怨神说没有救我，也没有埋怨啊这些人 来把我抓起来，他们反而在那里称颂神赞美神。在称颂赞美的时候，神就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神设立宝座又听见他儿女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我相信神一定很开心，所以他就跟打拍子，他的脚一踏地就震动。为什么？因为地是神的脚凳，对不对？所以神一开心， 他脚一开心跟你打拍子，这个地就震动了，所以肩膀就打开了，神的儿女们就得自由了，就不再被拘束了。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种属灵的征战，就是说我们 在受到、有些属灵征战的时候，你接着敬拜赞美，接着在圣灵里面东方的祈求跟祷告，天上就发生战争，良善的天使就把那些邪恶的天使把他们打散了。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这很简单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的观念要正确，如果 你是这样子来这一段圣经一直念，主啊，我现在奉你的名，我要穿用真理做我的带子，哎，我有真理带子了，我现在要用这个信心当着我的这个盾牌，我有盾牌了，这个是错误的，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搞错了。但是有很多传道人是这样教导的，那些教导是很幼稚的一个教导，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教导。好的，我们今天的信息就结束到这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这个一定要老基督徒才会唱，很多新基督徒是不会唱的，特别是在这30年之内信主的人多半都不会唱这首诗歌啊。如果你信主有超过三十年以上，可能你会唱这首诗歌，因为这个是我们60多年前唱的诗歌啊，那是很棒的诗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诗歌，是稍微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站，这个起来啊，这是起来为耶稣啊。来为耶稣，你们是家人的，按家中的祭告诉，不可让他无敌，不必再听他大名，若真而有的神，朝他天归了，人人基督为神。的诗歌，你们可以复印带一张回去练习，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唱这首诗歌。 OK， 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这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特别是在这个世界的末期的时候，仇敌真是知道他们在地上的日子已经不能长久下去了，他们已经快要被羔羊来除灭了，因为他们兴风作浪，在世界的整个地球里面，在那里挣扎，在那里掳掠人口。主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有责任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就是要夺取这些世上的灵魂， 被仇敌所掳掠的灵魂，要透过福音的真道，就是我们手中神所给我们神的道，这是一把两刃的利剑，要攻破仇敌所有一切的堡垒，并且你给我们有预备了全副的军装，就是主啊，你所教导我们，让我们口里面讲真话。主啊，让我们腰束这个讲真话做我们的带子，让我们用公义当着我们的父亲啊，这父兄的这个父亲敬。主啊，让我们用信心当着铜牌，用救恩当着我们一得救的盼望，当着我们的盔甲戴在我们的头上，用我们和平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子。主啊，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来抵挡仇敌一切的利剑。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国度里面的一个勇士，一个战士，一个不顾惜我们自己生命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你买赎回来。我们知道我们永远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是在天上，将来你要把我们从天上搬到新的地球里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的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的把握，我们会得着你永远的奖赏。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求你来得着我们丰收教会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跟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众人都成为神国的一个战士，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许多失丧灵魂靠着你的道把他们抢救回来。谢谢你，愿我们天父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各样的恩典和圣灵保惠师随时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靠耶稣的名来祝福你的教会。阿们，阿们，请坐。